以保健相江孝国为团长的朝鲜保健省代表团26号坐火车离开平壤，前往卡塔尔多哈参加世界卫生革新会议。